是的，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爵士音乐第一小时正式开始，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的状态和能够享受音乐灌注身心的一种选择方式咯。那么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赶紧喝上一口汤啊，能够吃上一口面，能够让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当中用一顿饱餐来去安慰自己，用一段音乐来去让我们的周末更加加满力量。 Noodle Soup 来自于480 East， 一起来听喽。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今天耳边的音乐，爵士音乐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一种融合的方式都会有。刚刚我们听到过来自于 4881 带给我们的 Noodle Soup 这样的一种面汤啊，面条汤的感觉。其实呢，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名称跟它里面的音乐的 feel 啊，好像有点点不太搭配。我会认为像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名称起的好像没有那么的有情调，也没有那么的有意境，但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而刚刚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呢，就是来自于木黑将司带给我们的一首叫做《幻觉》的音乐，Phantom。那当然了，我们现在的时间也要继续把音乐能量加满。离开了这个木黑将司的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关注来自于日本的非常著名的这个爵士音乐团体卡西欧贝亚带给我们的 Wonder Quest， 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想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每周更新呢、啊。一起来听 Wonder Quest， 来自卡西欧贝亚。

come and help me ignite. Love struggle holding you tight. Hold me tight, dog. Make me explode, although you know the route to go to sex me slow. And yes, I must react to claims of those who say that you are not all that. Sex bomb, sex bomb. Well, you're my sex bomb. You can give it to me when I need to come along. Sex bomb, sex bomb.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记住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So come here next Talking Loud， 来自于 Incognite。 刚刚一首音乐来自于 Tom Jones featuring Moti T， Take of the Sex Bomb。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赶紧走进这音乐状态，来说一下第一小时我们的爵士音乐的休闲状态，音乐灌注人心。 Beats。是的，节奏驾到，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我们刚刚听过了 Talking Loud 之后，我们继续要走进到的就是来自于 Take Five featuring Random Viking 带给我们的 Oku Cat in Town， 来让我们走进到一个城市当中，走进这样的一个 downtown 里边，去感受一下城市中心当中有一种怎样的 model 的脚步，走起来模特步啊。 Steps in the club and the walls are burning.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settled down. She loves chasing the dogs around. There's a new kid around, and she knows she is bound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whole rat pack. And she won't wait for the return of the Mac.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going down.She's even heading for the crown. A cool cat in town. Oh, flipping. Cool cat. Playing. They're messing around till they all start swaying. Down in the club where the joint is jumping. The birds and the bees and the hip chicks are swinging.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settled down. She loves chasing the dogs around. There's a new kid around.She is bound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whole rat pack, and she won't wait for the return of the Mac.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going down. One day she's even heading for the crown. A cool cat in town. Show the big dogs what to do. Slip a little up for the apple do about. 会爵士音乐 A Cool Cat in Town， 城市里的一只酷猫啊，这么翻有点直白，但是的话的的确确就好像是一个窈窕淑女在城市中心去行走一样，看着大街小巷，看着呢过往行色匆匆的人们，你们好吗？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种时间当中的音乐状态。早安，少女组，来自于本田雅尔文。 listening to Raisinx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喽。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里面最后的一个音乐作品，来自于 Jazztronic 带给我们的 From the Picture。从电影当中来，能够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这是一种音乐的走向。那可以说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走向，伴随我们的思想慢慢变化着。无论在下午还是在半夜啊，我们都可以用音乐给到自己一种不同的听歌的状态，休闲还是忙碌，你可以进行一种选择。而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用一段的时间给自己多一些音乐情怀。 From the Picture by Jazztronic。这样的一种融合爵士音乐，来自于 Jazztronic 带给我们的 From the Picture 之后的时间，我们也要有请各位听友网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稍后的一个小时的内容啊。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想要查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歌单的话，你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了。每周都会有一个更新，我希望你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歌单帮助你自己去更新一下你的播放列表，你可以拉几个歌单互相分享一下，是吧？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所在。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听下去，从爵士音乐过渡到更多的节奏和能量里面去。我是 Mr. 常常小航 Stay tuned， 我们一会儿见。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e back down, you're the sky and I'm the ground. No matter what I do, I keep falling into you. It was hard, but I figured it out. It might have taken me a minute, but now I finally get it. You're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非常知名的一位偏向于 indie rock 还有像是 jazz 风格的词曲作者兼创作人 Philip Phillips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Magnetic。 那像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能够充分反映出他的一种个人的特性以及他的音乐风格。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第二个小时，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么今天我们一边来去听听歌，一边同时来关注一些在一个本周啊欧美乐坛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第一个事情呢，不免应该要说下来自这个 A 妹啊 Ariana Grande 做客了新一期的开车秀节目啊。这回她也不仅演唱了 No Tears Left to Cry 还有 God is a Woman 这样的一些最新专辑的歌曲呢，还和 James Corden 一起在车里面去演绎了一下 Dangerous Woman 以及 Side to Side 这样的大热单曲。在现场呢， A 妹跟 James Corden 还是这个比较流于之前的一个模式啊，搞笑互动。但是现场还会有这个还原了一下 Titanic 泰坦尼克号的原版场景，更串烧了一下 Just Dance 还有像 Shape of You Timber 以及 My Heart Will Go On 这样的一些多首的热门单曲。这俩人的互动还是非常可爱的啊， A 妹跟这个 James Corden。 我们大家都知道 James Corden 他是一个搞笑的主持人，那这样的一回融合了 Ariana Grande 会有怎样的感觉呢？我觉得你还是上网去搜搜看吧。来继续关注下面一首歌曲，来自于 Rain Rebecca 在 Featuring Aisling Soham 带给我们的 Do You Care， 你会在意吗？你会在意他们两个人的全新的这样的一种搭档合作呢，还是会更加在意一些 Amy 自己的全新单曲跟专辑呢？一起来听歌吧。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的，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音乐，这样的一些欧美流行音乐一定要配上相关的欧美音乐的大事小情才行。那么在上周，不是本周四的时间呢，8月16号呢是 Madonna 的生日。那今年呢是麦奶奶60岁的生日了，祝她生日快乐哈。那么 Madonna 她也拥有非常非常多的头衔，她呢也是这个史上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没有之一；史上巡演票房最高的女歌手，没有之一；而且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以及滚石史上100位最伟大的艺术家，以及最伟大的歌曲创作人之一，也是长达30多年的一个红遍乐坛的一个履历啊，也会让我们会发现这个无数的光环跟荣耀为 Madonna 而加冕。也愿麦姐啊，不，麦奶奶这个长青。那其实呢，这个麦姐也算是在8月份的一个生日当中的一个重磅的人物了。那还有谁是8月份生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都可能应该要举手了，是不是？而更加 关键的是，其实在八月份出生的人当中，我会认为更多人喜欢去享受生活，当然也会愿意在拼搏之后再把自己放松一下，就好像我们在周末听歌一样的感觉。来继续关注下面的歌曲，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Most featuring Ada 带给我们的 Lazy。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819。 Sometimes I'm feeling low and everything's the same, just trying to get myself through the day, too tired to say hello, now isn't that a shame, please tell me precious, am I okay, cause I am lazy Rhythmix 节奏驾到。这一首歌叫做 Lazy， 来自于 Most featuring Ada。 那么下面时间再继续关注我们的其他的好歌曲以及相关的大事小情了。在8月15号的时候呢，是大家伙非常熟悉一首歌 Marry You 啊，对，发行8周年，这是来自于 Bruno Mars 他的一首歌曲了，我们还记得吗？如果你这样一首歌还是朗朗上口的话，说明你真的已经起码听着歌听了8年了。这个变相说明自己老了是吧？啊不不，是成长了啊！这个 Bruno Mars 呢，他们也是把这首歌重新呢又进行了一些个混音啊。当然了，我们混音版本呢今天就不播出了，但是要回顾一下，在2011年的时候呢，8月15号这样一张唱片是从华纳唱片发行的，而且当时呢 Marry You 的发行之后，在捷克还有在以色列以及像是在斯洛伐克等国家呢，当时是在单曲榜获得了一个榜首的位置。而下面的时间我觉得要看一看目前来讲最流行的电视剧排行榜，那就是毋庸置疑的《延禧攻略》。如果说你正在追剧的话，我发现下面一段 CP 应该跟我们的下面一首歌曲特别的搭，那就是来自于 Corey Asbury 带给我们的 Reckless Love， 不计后果的爱。 不计后果的爱这样的几组 CP， 你会认为在《延禧攻略》当中由谁和谁担当更合适呢？你是更愿意支持这个富察傅恒和魏璎珞这样一组黑 P 呢，还是更愿意支持这个可能已经领完盒饭的这个富察容音啊，富察皇后跟皇上乾隆的这个 CP 呢？哎，不计后果的爱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危险，但是情感浓浓啊。来先听歌，来听听看来自于 Corey Asprey 他的怎么诠释吧。 Spoke a word, you were singing over m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 to me. Before I took a breath, you breathed your life in me. You have been so, so kind to me.Still your love far from m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 to me. When I felt no worth, you paid it all for m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Mountain you won't climb up, coming after me. There's no wall you won't kick down, lie you won't tear down, coming after me. There's no shadow you won't light up, mountain you won't climb up, coming after me. There's no wall you won't kick down, lie you won't tear down. 是来自于 Corey Asprey 带给我们的 Reckless Love， 不顾后果的爱，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个关于 Taylor Swift 他的消息了。那其实呢，这样一个 Taylor Swift 他最近呢在巡演当中呢提及了一个此前他遭受性骚扰案的一个感受。他说呢，我回顾了一下去年的这一天，那时我没有在开体育场巡演，而是在 Denver 的一个法庭当中，那会儿我正在接受一件性骚扰案子的审判，也是在去年的今天，陪审团说他们相信我，而我也希望那些还没有被别人所相信，不敢说出自己经历的人们能够被他人相信，非常励志的一段话啊。所以呢，在前段时间这个 Taylor 他也写了一首歌，他说这是关于你们如何来到这里如此支持我，这首歌永远都会关于你们，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失败还是成功，你们总在那里支持着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个事情应该追溯到2015年，一名叫做 David Mueller 他的这个男子呢，状告 Taylor Swift 污蔑他性骚扰，使他丢了工作，还要求美美赔偿自己300万美元的一个经济损失。而 Taylor Swift 这个反诉 Mueller 性骚扰，然后索赔1美元。而在当地时间的2018年的8月14号，陪审团做出了裁决，认定 Taylor Swift 获胜。这个事情总会始了始终会有真相的啊！棒棒的 Taylor 给你鼓掌点赞了啊！继续来关注下面的一首歌曲，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希望能够唤起大家来不要遗失了自己，来自于 Super Wax 带给我们的 Lost As I Am。 再度来袭，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Mistakes and broken face, I wish that I could make it go away. 来自于 The Taxi 带给我们的 Gold，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听友们来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欧美音乐方面的大事小情了啊，资讯走一波先啊，来继续关注一下 Z。那 Z 呢，他呢这个要跟 Shawn Mendes 一块要发行合作专辑了，这两位的合作也真心是令人很期待啊，因为呢，其实。Shawn Mendes 他本身的演唱风格还是比较走心啊，走味道，走 feel 的，而 Zapp 呢，他的这个作曲的风格呢是比较偏电子会多一些些。那这两位合作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听感？现在我们只能去猜测一下了。希望能够早日向大家见面啊！那当然呢，除此之外，还有 The Weeknd， 他呢也是分享了自己的巡演的一些亚洲行程，包括呢是在香港，还有像是台北，还有像是东京，都会有相关的行程。那这个 The Weeknd 他在2011年呢先后发行了三张的混音带，就出道了。而在2015年的时候呢，也是发行第二张专辑 Beauty Behind the Madness， 而专辑发行的第一周就登上了 Billboard 专辑排行榜的首位，并获得第58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当代城市专辑奖。2016年11月份，他也发行第三张的录音室专辑 Starboy。而在今年的1月份，凭借 Starboy 也获得第60届的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城市专辑，非常好的成绩。如此年轻的一个歌手，我们鼓励 The Weeknd 能够越来越棒啊！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Tim Legend featuring Transfer 带给我们的 Telescope。 Trans Velvet 带给我们的 Telescope 啊，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Here comes the beats。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一定要学一下李健啊，这个很魔性的啊，是吧？关注过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819，获得我们本周节目两天的节目直播歌曲列表了，里面还会有一些相关的试听啊，也是非常感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的一种收听节目的全新方式，边听边看啊。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下面一条资讯的内容了，在8月13号呢是这个 Taylor Swift 专辑啊，第四张专辑 Red 的首发单曲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发行6周年的时间，当时呢这样一张专辑也是他的第一张冠军单曲，首周销量是62.3万张，打破了乡村女歌手首周销量记录，当然也是提名当年的格莱美的一个制作年度制作奖啊。那会儿的美美应该还都是乡村小魔女，现在变流行天后了，真的不太一样。那当然了，除了这个13号的事情是 Taylor Swift 的一个大日子之外呢，也是另外啊，8月12号是这个 Lady Gaga 的单曲 A Plus 发行5周年的日子，她呢也在2013年的时候呢为这个 VMA 开场表演的时候一直是大家非常称道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当时其实这个很惊艳的一个创意啊被表演团队曾经取消过，但是也依旧这个被嘎嘎演绎的非常精彩，他很喜欢去进行一些自我嘲笑作为开场，然后包括一些非常狰狞的面部表情搞怪变化，包括一些戏谑的色彩，整个的造型一共有6套进行现场的换装，非常棒，整个的控场能力可以说是给他 skr 啊点赞点赞，特别的棒。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好歌曲吧，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也是新上榜的一首热门单曲，来自于 Michelle Tenpenny 带给我们的 Drunk May，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Some people don't know when to quit, and that's why they quit. Some need to hit the bottom to see they got a problem. They can't handle it, but that ain't why I started cleaning up my life. Wish it was, but ooh, that would be a lie. I've been sober, 'cause there ain't no hangover like you.'Cause drunk me can't get over you. Ain't no hangover like you. Can't get over, can't get over. There ain't no hangover like you. No, no, no. All those bottles sitting up on the shelf. I just soft on the wound. While I'm sitting, I'm picking up the phone, trying not to go home without you. And that ain't nothing but a whole lot of pain. And that kind of hurt, ooh, hurts. It ain't worth another drink. I've been sober, 'cause there ain't no hangover like you, girl. No, no, no. Baby, can you come over? I always find those words at the bottom of a 100 proof. Yeah, yeah, girl. Every time you do, I just feel up and all messed up like the sheets where we made love. I've been sober since you broke my heart in two. 'Cause strong me can't get over you. Like you, headlights on me. 这就是来自于 Choice Van 带给我们的 Strawberry and Cigars 这样的一首全新热门单曲。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初次邂逅的模样吗？这样的歌词当中还是非常迷人的啊，声线有这么的好听，可以说是本周不可错过的一首热门单曲了，来自于 Choice Van。 那么现在首先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相关欧美音乐的相关动态来看一下这个 Nicki Minaj， 她的新专辑 Queen 呢，目前一共登顶了全球74个国家跟地区的 iTunes 专辑榜，也成功史上登顶了这个最多国家 iTunes 的说唱女歌手专辑。而她的 Queen 专辑呢，综合评价分就是开局为83分，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得分了。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她也会在最新的直播访谈当中啊，表示了说这个 Cardi B 跟她呢在这个Met Gala 上面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并且双方都承诺不会再因为外界流言蜚语而相互这个怨念了。真是的啊，这个矛盾呢、啊、真是很容易发生，但是如何能够化解矛盾，还要看看这两位歌手们他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缘和他们一些处理的方式了。继续听歌曲，来自于 Travis Stacky 的 Like You， 喜欢你。 And I've been standing here all day, 'cause it's probably time that I should get to walking, but I'm not, you know I'm not. And now I wish that you were there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 wish that you were there when the sunlight shows, I wish that you were there when I'm all alone, but you're not, baby. So I gotta find somebody like you. How is perfect when it's not? I know it's not. And now I wish that you were there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 wish that you were there when the sunlight shows. I wish that you were there when I'm all alone. But you're not, baby. So I gotta find somebody like you. Fit in. I'm so tired of hearing stories how it's perfect. So I gotta find somebody like you.

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ce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re full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ce Ma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回到节目当中，来到我们节目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会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为您送出这样的四个小时的欧美音乐节目，记住时间是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千万不可以错过 Above and Beyond Mix We are all we need Sorrow And we always mean To act on what we say So come on Oh darling now Hurry, hurry, let's go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Rhythm X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来自于英国的非常著名的电子音乐团体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 trance 的混音 We are all we need。 而今天我们会用这样的一种空灵的声音，再加上带有这种电子音乐质感的非常 progressive 的声音，给到我们周末的一种灵魂的释放跟休息。无论是在周六还是在周日，无论在晚上还是在下午，您都可以用音乐给自己的心灵做一些释放，那当然今天也不可以错过，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叫做 Queer is Louder， 我们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到就是混音作品 Blue Sky Action。 Now I've got me some blue sky action. I'm breathing today. I know I'm burning. This is my final day. I'm gonna go out smiling. A king for a day. A king for a day. 呢，我们听到的最新作品的名称叫做 Blue Sky Action， 来自叶表 FNBion featuring Alex Vegas。 而马上的音乐作品来到我们耳边，就叫做 Peace of Mind， Johnston featuring Abel FNBion。 It turns out that this was the best thing to ever happen to me。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nce,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Since you more you cling to love, the more you're gonna lose your mind. All I feel is sadness now. Take it over, take it over, take it over. All I see is the clouds of doubt. Take it over.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We painted the picture you want I wanted it too But now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like you to doGet your sticky fingers out of my head Get your sticky fingers out of my head

东方卫视新武林大会今天晚上9点将迎来踢馆嘉宾薛之谦。作为此次前来挑战的选手，薛之谦表示打擂比守擂更不容易。其实早在6年前，薛之谦就曾在武林大会上一展风采，当时的他凭借出色的拉丁舞一路杀到了总决赛。一晃6年过去了，这次选择街舞的他笑言自己年岁已大，跳起舞来也略感吃力，但是努力是任何行业的万事法则，干一件事情你花出了多少努力，观众是看得到的。生命与医学科学倡导系列活动暨北京卫视生命源第七届开播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演员王凯被北京市卫计委授予生命与医学健康传播大使称号，对于这一殊荣他表示责任重大。据了解，生命源第七季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卫视开播。新一季节目将以生命的互动为主线，深度解读生命源。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Next Day。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l be right back. You'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的英国的著名的电子音乐团体 Trance 音乐团体，而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他们的全新混音 We Are All We Need 当中的作品了。而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可以说是每一首都可以能够触碰到我们的心灵。刚刚我们听过了 Hello 这样的一首作品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的 Featuring Justin Susia 带给我们的 Little Something， 以及稍后我们会听到的 All of the World 来自于 Alex Vigrants。 Did I miss that smile? Did I miss that first step? All the moments you're supposed not to forget. You areIt's like you came from nothing, and now you're everything to me.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英国的著名的 trance 音乐团体 Above and Beyond 带给我们的作品 Mix We Are All We Need。 这样的音乐作品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在扎着我们的心，因为每一段的音乐 它都会能够各自成为一种体系。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叫做 Fly to New York， 飞向纽约，来自于 Belvin Beyond featuring Zao Johnston。 而下个时间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更多的音乐作品了。飞向纽约之后，我们一会儿还会再来去进行一些全新的旅行计划 Making Plans。 Share my arms, share my time, share almost anything that's mine, except my fear of losing you. Ooh, we could fly to New York. I could show you. 节奏叫做 Fly to New York， 来自于 Belvin Beyond featuring Zao Johnston，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的话，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马上可以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了。我们是按照播出的顺序为您列好的，您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帮着自己的播放器的列表更新一把了，也是时候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Won't you please slow it down, I'm trying to talk to you darlingAnd every time I look out of my seat, they chest, they vest, they flesh. Yes. Tell me how you feel right now,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it real right now. I'm trying to beat it up, beat pills right now. Athletic in the sheets, I got skill right now. Hey, red, red with some red, baby, ah. Ballin' in that club, they some speed, ah. Pop that bitch and spray it like red. Yellow diamonds on you like a glass of lemonade. Kill me. I thought T-White, Newport. I want these light shorts. $80,000 burger bag and a Porsche. I'm trying to fuck with you till we don't like support. I split it with you if we get half of Michael Jordan. No politician, I shit on niggas cause life is short. No passport to go with me, I hope you get deported. Please, let go and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good time. King of the jungle, tycoon. Everybody faking, that's a cartoon. We just wanna party with that in the war room. Do you want some? No, I don't, son. Try and watch me and follow, do you want money? I'm just trying to turn up, try to work something. Shots is any dick, cause you wanna fucking furnace. Hey, mister, you a rat, bird. Good hair, got a back, hey. Rich nigga, I like a rat, yeah. Fuck it up, come back. No shade from Brazilian wax. Have a good time. 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Time held its breath, a motionless spell of rapture across the room. A memory had been captured.And through the years, though distance lay between us, I carried your torch to illuminate the darkness.I still lose myself in that orange glowing moment when your upturned face seemed to answer all my questions. When I ask myself, as I do from time to time now, where it all went wrong, is there really any point?Making plans, in making 叫做 Making Plans， 来自于 FM Beyond， 而今天我们的混音内容都是来自于 FM Beyond 他们的 We Are All We Need 这样的一张混音大碟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 Out of Time， 继续来听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他们的混音作品。而之后我们还能够听到 Excuse 以及 Save M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to stop as soon as you can. For all 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您正在收听节奏恰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Here comes the beats。想要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819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直播歌曲列表咯，歌单已经为您列好了，就看您要不要了，一边听一边看，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去配合节目的收听。节奏驾到，每个周末的下午，希望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和生活的陪伴。刚刚我们听过了 Excuse 之后，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John Johnston 带给我们的 Save Me，而且能够让我们用音乐给自己多一种拯救。 拯救未来一周自己的辛勤劳动吧。 He wants to hold the children up high when they come tearing through the rye to save them from falling, to save them from falling.He wants to bring a little honey to the saltiness of grief to come up from underneath this to save. You would rescue me, you yourself lost at sea.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Hello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直播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还要跟朋友们来做一下预告，在下周六8月25号的中午的1点到2点期间，我们还会要邀请到 YouTube 当中的非常知名的一位翻唱达人，也是很多人在油管当中看了一遍一遍又一遍舍不得离开，喜欢他的声音和演唱状态的歌手 Jason 陈以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要跟你去分享他的好音乐和他的一些唱作历程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不妨到时候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以及一直播可以锁定一下常先生 FM 收看到时候的视频直播。再来重复一遍哦，就是下周六8月25号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1点到2点期间， Jason 陈以桐将会做客节奏驾到，和我来一起跟你分享音乐历程。耳边的音乐叫做 Think The Lighthouse 灯塔下沉，来自于 Alex Vargas Featuring Above and Beyond， 来自他们的混音大碟 We Are All We Need，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再过一会儿呢，就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当中了，我们会借着最后这一段时间还有稍后的广告段的时间来开启一下互动。没错，我们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即将开始，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或者把你的广播 APP 截屏发送这样一张图片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过来之后，我们将会在稍后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开启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希望您不要走开，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就对了。在公众号常先生当中回复0819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飞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

李敖用幽默诙谐的笔调汲取了自己一生当中的点滴片段，从中既能了解李敖八十几年人生岁月的主要经历，也能体会他在特立独行、嬉笑怒骂、桀骜不驯和爱憎分明之外的勤奋、仗义、深情和勇敢。继央视的文化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后，近日诗词大会栏目组再次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合作，推出了《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同名出版物。区别前两季的作品，本季在选编上增加了电视节目没有播出的专家点评内容，以及题库专家对所选题目的权威解析。此外呢，还和现行中小学通用语文课本接轨，可以助力中小学生阅读古诗文，打好古诗文阅读基本功。这本书作为节目的延伸，书中入选的诗词以中小学教材名篇为基础，出题范围从《诗经》一直到毛泽东诗词，涵盖了豪放、婉约、田园、边塞、咏物、咏怀、咏史等各个类别，选择具有当代意义的经典名篇和名句，力求把题目和现实生活相关联，题目生动活泼而不呆板，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我们听到过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FM Beyond 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混音作品，其中的混音大碟叫做 We're All We Need。 而现在时间我们马上要来换一种听感了，把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Trance 的风格再往现代化再移交一下啊，我们要感受一把 Funk House。 那么马上也会啊，开启一下今天我们的点名互动环节，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 九七四，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们会在15:40的时候开启点名互动。所以说要赶紧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拍照片，拍下 FM 九七四，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想要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微信名字吗？赶紧行动一下。Danny Present Funk Radio Number 97。Here comes the beats,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北京时间的15:40，我们的点名现在开始。 欢迎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很多听友们在第一时间已经发过来的照片了，非常非常棒的照片，我看到了很多人在车里面听着节目，也有很多人他用手机的 APP 听着广播呢啊！来先欢迎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位非常可爱的头像的网友，头像是一个皮卡丘啊，欢迎你，名字应该是四个点儿，在用手机听着节目的这位皮卡丘同学你好。再来欢迎一下魏红颜以及黄恩宁老傅同学，在我们电台楼下啊拍了一张照片，棒棒的。还看到了我们的网友小心梅蜡笔以及晴空还有辛弃疾，什么情况啊，居然是一位古人来听广播了哈，棒棒的啊。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狗哥，头像非常的帅气啊，而且还是限量版头像，我明白。再来欢迎一下网友，我们的网友东营啊，世纪，还有呢进放单位茶之然恒啊。有人说想要点歌 ，I'm so sorry about that。我们的节目并没有点歌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首我们目前正在听的音乐就送给你好了，好不好？我们这样的一位非常可爱的甘源同学，希望你可以来喜欢哦。另外也要欢迎一下茶之然，还有一生气一只生气的汪啊，看来是一位狗狗的爱好者。也要欢迎一下蛋山爸爸，还有这个西蒙的猫以及平安。欢迎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会发现很多听友们这个一直在查歌单啊，想了解我们放的是什么歌，没问题，很简单，现在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常先生三个字啊，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回复一下0819就可以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了。回复的日期很简单，就是四个数字啊，0819，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OK， 那么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节奏驾到》，你还喜欢吗？哎，也要欢迎一下网友肖木来到节目当中了。下面时间来继续感受来自于 Danik Present Funk Radio Number 97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大混音》。刚刚我们听到过的 Fall in Love 之后，下面的时间来感受一下来自于 Bingo Players 带给我们的 Love Me Right。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Fuck. tomorrow, so we live for today. If we feel it, then we do it with no delay. You don't know my name and I don't need to know yours. We got the spotlight on us when we enter the doors. I see your energy. 15:52，正在沃林直播节奏驾到，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段当中了。 Ending song 要送出，这是来自于我们的 DJ 制作人 Danik 在给我们的 Funk Radio 系列第97号作品了啊。那我们也会听到来自于他的和各种各样的 DJ 们他们的混音内容，包括有来自于 Steve Da Campo 带给我们的 India， 还有像是来自于 Patty Spurs 带给我们的 LTMP， 以及我们将会听到来自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作品啊 Fisher and MK 带给我们的 Losing It at 17 DanikMashup Edition。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在每个周末周六和周日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倾情带来直播，凌晨2点到4点会有一次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当然在这里呢还要跟朋友们做一下小的预告啊，将会在下周六，我们将会在下周六8月25号的下午1点到2点期间请到 YouTube 当中的翻唱创作达人歌手 Jason 陈以彤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来一起畅想他的音乐历程，他的翻唱之路，以及他的一些原创精彩内容将会独家呈现，千万不可以走开，不可以错过这样的一段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获取更多详情。当然也可以通过我的这个微博啊，主持人常小航，微博关注主持人常小航，看一下相关的视频直播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呈现啦。 OK， 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所有的网友们，包括每一位正在收听的听友们的热情的关注。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六中午12点再见，拜拜。Happy weekend!